别说周雨潮了，连跟出来看热闹的江哲那都是一愣。这尊大神怎么大驾光临到他这儿了？他刚想上前，周雨潮已经是先一步地走了过去。 秦总，你这是 几个意思啊？他之前不都上过香吗？这大神也都接了，怎么临到点儿了又来管闲事儿啊？秦锦城没有理会他的意思，反而是走到雷猛的跟前说道， 上车。 雷猛眼神深暗，有些不懂这个男人的意思，他这是要帮他？为什么呀？秦锦城见他站着没动，忍不住是压低了嗓子说道， 难道你还有被人压的喜好？ 信你妈的好，你才欠压。 雷猛斜睨了他一眼，评估了一下这个男人的战斗值，转身上了他的车。对付一个总比对付十个要简单点，而且这个男人的口碑明显要比周雨潮让人信得过，也许不用动手，动动口就能够解决掉。雷猛是暗想的。刘琴脑门带汗的替着雷猛拉开车门。 雷少好。 你好啊。 话说秦锦城的这个司机还是挺招人喜欢的。眼看到了嘴边的鸭子真的飞了，周雨潮气得心肝肺都在疼。 秦总，你这是什么意思？上回的事我已经跟你道过歉，这次说什么你也不能再带走雷蒙。 为什么是我带走的？腿长在他自己身上，他想走难道你还想拦着？ 你 这话太他喵的强词夺理了。周雨潮本就不是什么文化人，对于这种怼就完全无言以对，只能是瞪大眼睛跟秦总比眼大。不过秦总完全没有这种兴趣爱好，转身自己也上了车。周雨潮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秦锦城的豪车从他眼前扬长而去。他白带了十几个人过来了，听说秦锦城没退伍之前是雇佣兵，就他手底下这群废物恐怕不够人秦总切的，他压根儿没敢动，怂的一比。周雨潮就是色，也不是真傻，关键是他怕挨揍啊。不过话说他明知道自己带来的都是废物，这哪来的自信拦得住雷蒙啊？江哲见好戏散了场，也没有要奚落周雨潮的意思，带着郭杰就想躲回俱乐部里去。 站住！ 不过回过神的周总并不打算放过他。周雨潮一身肥肉，气得都在发抖，他走到江哲面前。 你不是说他答应了我的条件，现在这是几个意思？ 江哲嘴角抽了抽。 我怎么知道，或许他傍上了更厉害的角色，看不上你 TP 哥了呢。 哼，秦锦城嘛，老子要不是给他爹几分面子，会把他放在眼里。他有老子有钱，我倒是要看看他拿什么唬住那个小妖精。我这就回去联系雷家的股东，弄不死他。 周雨潮一边转身一边说道。江哲眉心跳了跳，心里一阵冷笑。郭杰不太明白， 哲哥，刚刚周总说雷猛答应过他什么？ 哎呀，雷猛爷爷出事之后，周雨潮让我给雷猛带话，只要他肯跟他，他就会全力帮他。不过雷蒙好像不太识趣。 那你还说 小笨蛋，谁会去求证这种事情？等雷蒙失去了依靠之后，迟早是会妥协的，到时候说不定他还会感激我的。 睁着眼睛说瞎话。江哲明知道就雷蒙的性格而言，这事儿恐怕没那么容易办成，但是还是那句话，他觉得这事儿的成功与否只是时间的问题。 就雷蒙那位眼高手低被他爷爷惯成了废物的个性，哪能是他叔叔跟婶婶的对手啊？过不惯苦日子又拿不回公司，自然就会依赖外人。 哼，让他再得意一阵子好了。 不过秦锦城的出现倒是一个意外，江哲的目光不免是冷了冷。雷蒙慵懒地靠在车窗上，歪着身子斜睨着，正襟危坐，把坐车当成了坐军姿的男人。 秦总。 不用太感谢，我是为了弟。 真直白，做人都不带拐弯的。 雷蒙眼白都翻出来了。 哼，你倒是不委婉啊。 没那个必要，我相信雷少也是痛快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加上这次，我已经是第二次救你了。 搞得老子特别需要你似的，又不是白马王子，还能次次出现这么及时啊？就你那肤色，最多也就是个黑马王子。不过话说，我也不是公主啊！别，想什么乱七八糟的？ 雷蒙收回思绪，又看了秦锦城一眼。 那我跟你说两次谢谢够不够啊？ 秦锦城的眉头明显的皱了一下，也不知道是不是被雷蒙给气的。 我不缺你这两声谢谢，你可以考虑在那块地的价钱上再给我少两成。 秦锦城不苟言笑，相当正经的开口，这副正经的不能再正经的模样直接把雷蒙给逗乐了。 哥，想什么呢？我说了那块地不卖，别说你救我两回，就算你救我十回他也不卖。再说了，也不是我求着你救我的呀。 雷蒙往秦锦城这边凑了凑，语气打着弯，漂亮的眼睛，睫毛很长，认真地盯着人看的时候，总是有一种勾引人的味道。对，就是这种感觉，尤其是那声哥，直接让向来不会被任何事情任何人干扰到的秦总这心里被迫的咯噔了一下，有那么一两秒的震撼。听说秦总没从商之前的生活一直是在部队里度过的，而雷蒙听说部队这种地方容易让男人变弯的。秦锦城是不是弯的雷蒙不知道，不过从他三番两次的出现在他面前并且救他来看，他很怀疑他的性向。毕竟长到20岁，雷蒙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他的魅力，男女通杀，没有他搞不定的人，从来没有分过男女。雷少向来都是这么有自信的，所以当秦锦城冷然地看向他的时候，让他有些意外，并且很不甘心。 是吗？那看来是雷少的记忆出了问题，我不介意帮你回忆回忆金元会所里的事。 经秦锦城这么一提，雷蒙倒是想起来了，那天似乎是他求着人救他来着。 玩笑而已，秦总，不能当真啊。地的事儿好商量，你约个时间怎么样？ 雷蒙坐正了身体，这样的话，他的肩膀便跟着秦锦城的撞到一起。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他明显看到男人的目光在两人接触的肩头扫了一眼，然后默默地往车厢的另一头挪动了一点。要不要这么嫌弃啊？好歹他也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是男是女都忍不住把眼睛长在他身上的美男一枚啊，搞得谁真有多想碰他似的。意外懂不懂？他才不想碰到他的。雷蒙沉着一张脸往自己这边坐了坐，秦锦城拿出手机说道， 我并不是非要经过你的同意才能得到那块地的，之所以给你打声招呼，是看在当初那块地是你拍下来的份上。 什么意思？ 雷蒙突然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雷家公司的官网上今天一早便贴出了那块地的交易申请，我已经申请成为买主，明天一早在你们公司签合同。 你说什么？ 这不可能。那块地没我同意，谁也别想买走。 是吗？我怎么听说雷少并做不了雷家公司的主啊？